收工的时间和英明预计的差不多，王一奇在最后两场稍微有点诚心，NG 了七八次，拖到五点多才拍完，然后又补了两个镜头。等到导演放人的时候，也天黑了。英明本来是打算打车过去算了，晚上少不了得喝酒，他怕到时候回来不方便。但是没想到他动身之前，石毅给他打了通电话。 你大概几点能完事儿？ 已经能走了。 正好，我顺路过去接你吧。 这句顺路说的英明挑了下眉角。 你知道我在哪儿，就说顺路。 想搞清楚你在哪儿拍戏又不难。我现在这地儿离你大概20分钟，一会儿你出来在路口边等我一下吧，带伞。 下雨了？ 开始落点子了。 英明一直在棚里拍戏，也不知道外头是晴是雨，听石毅这么一说才往外头看了一眼，但是太黑了也看不清楚。石毅打电话的时候，王一奇也在英明旁边，表情有点刻意的扭曲。电话里说20分钟到，石毅果然是准点到的。英明上车的时候弄了弄头发，被打湿的有点贴。 不是跟你说下雨了？ 我看雨不大，就懒得打了，不喜欢举个东西。 英明这种出门旅行惯了的人，从来都是能少拿一件就少拿一件，反正也不大，拎不出什么毛病。他因为拍戏的缘故，身上穿的是戏服，紧身牛仔裤下面配的是长靴，上半身一件带了点哥特风格的 T 恤，图案很怪，耳朵上还戴了一个耳钉。石毅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然后扬了下眉。 你这次到底演的是什么人啊？ 一个有点找死的人。 吸毒犯罪，基本上自我堕落的事情差不多全干了。石毅转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怎么会接这么个电影？ 你指的是哪方面？ 都算上吧。新闻上不是说这电影是拍同性恋的？ 很多人花钱去寻找新鲜感，我这还省了呢。 演员的乐趣之一就是可以去尝试很多人无法尝试和体验的东西，即便跟想象的不太一样，但终究是比其他人多了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。 你倒是看得挺开。 看不开，地球也不会为了你倒着转。何况这也是本职工作，跟你在谈判桌上和人谈判没什么分别。 英明往后靠了一下，伸了一下胳膊。 不过你今天晚上是准备怎么给刘丽安排的？ 刘丽这样的人恐怕是什么样的阵仗都见过了。 朋友给了我一个建议，我觉得不错。 和 他跟我说，想让一个女人满意，最好让她自己选，我只需要表现出她想要的就行了。 这个时代的爱情跟童话故事已经相去甚远，每个人看重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所追求的当然也各有所需。英明听到石毅这么说，不禁也了然地笑了笑。虽说难免有些俗，不过谁说最俗的不是最实用的呢？两人到达会场的时候，感觉里头已经开始了，音乐开得很大，石毅给刘丽包了酒店的国宴厅开 party。这地方一般人就算是有钱也没有那个能力定下来，排场也算是给足面子了。刘丽被一群人围着，看见英明他们进来，跟身边那群人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过来。一身礼服确实是艳压全场，石毅毫不掩饰眼底的欣赏，笑着搂过刘丽的腰说： 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 你这话问得真有意思，既然是我的意思，当然满意。 刘丽在其他人的起哄声中吻了吻石毅。英明站在旁边挑了下眉，识趣地避开了其他人注意的目光。今天他就是个陪客，虽然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是为了陪谁，不过这种事情本来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，哪怕是刘丽亲自来安排的，终究出不了什么新意。 一群人起起哄唱唱歌，找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参加凑凑热闹。至于英明这样的，也无非就是充当一下人头数。石毅一直被刘丽拉着在人群之中来回的跟人打招呼，反正两人都是驾轻就熟。这是第一次石毅公开和刘丽亮相，必要的社交场面是必须的。英明始终站在比较靠边的地方，偶尔有些熟人过来打个招呼，或者一些新人模特什么的也会来随便搭两句话。一直到身后稍微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，英明才稍微拉回了一点注意力。 看来之前说你和石毅为了刘丽翻脸的事纯粹是娱乐创作了。 站在英明身后的这个男子顶着一顶皮帽子，表情要笑不笑，无框的眼镜款式很有潮人的味道，却盖不住他眼底的算计。英明笑了一下。 怎么，今天是来挖新闻的？ 石毅给刘丽办生日会，我就算开工也不会这么不识趣，记者也得休息的。 我还以为你们是全年无休的。 两个人手上的香槟杯很轻地碰了一下。这人是个记者，英明和他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，说不上多熟，但也还会说上几句话。他们站的地方算是比较偏的，就连灯光都几乎打不到。舞池里一群人手舞足蹈地玩得很嗨，却并没怎么打扰到他们。对方看着英明说， 我听说之前微赛的那次比赛你也参加了。 英明只是扬了扬眉没说话。 董晓从那次活动之后这么长时间没有露面，甚至没有参加他芯片的发布会，有人说是这次拉力赛出了一场事故，你有什么消息就透露点呗。 言语里竟是意有所指，这人问的倒是直接。 你既然能打听到这么多，何必要来问我呢？ 我有的大家都有，但是你有的我却不一定有。 娱乐圈内记者和艺人的关系本来就是鱼和水，谁都离不了谁，但是谁也靠不了谁。说是朋友有点可笑，但是交情又必须得有几分，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用得上对方了。当然了，同样是说不准什么时候也就被对方卖了。英明看看身边的人，对他的话只是摇摇头。 我说的你肯定知道，你想知道的和跟我不知道的应该差不多。 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不知道还是不能说？ 记者永远是最擅长诱导的。英明这句话他听的重点并不是拒绝，而是拒绝的原因。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英明扯了扯嘴角。 我的意思是，想套我的话你还得再练练。 英明入行多少年，就跟媒体人打了多久的交道，不能说可以将对方玩弄于股掌了，但是要是应付起来也实在不用花多少力气。 有空再聊。 简单的摆了下手就离开了本来选得很满意的角落。英明无不可惜地往中间走了两步，中间一群人围着是在打赌，这是个挺常见的玩法，先自报一个赌注，然后一群人出手指赌数，最后单数数到谁谁算输。本来是小学时候就玩腻歪的东西，20多年过去了竟然又被捡了起来。